过大年，勤俭节约过大年，干干净净过大年，和谐和睦过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威名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的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四十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第二年秋天，何小曼也离开了我们。何小曼也是被处理下基层的。1978年国庆，我们到阿坝为即将解散的骑兵团和军马场演出。战争不再需要骑兵和军马，骑兵和军马将永远退役，我们的芭蕾小舞剧《军马和姑娘》也就将永远谢幕。舞台坑洼不平，第一次走台 A 脚小战士就崴了脚踝，脚肿的慢说穿足尖鞋，连40号男鞋都穿不进去，把皮帽子当鞋穿。杨老师便把何小曼顶了上去。何小曼那时候已经是标准的龙套了，只在两个大型集体舞里冲冲数，因此所有人认为这段小战士独舞是对何小曼的厚赏。女分队长郝淑文在服装组找到了小曼。何小曼因为担任的节目少，常常在服装组帮忙，总有钉纽扣、补假发之类的琐事可做。郝淑文向何小曼转达完杨老师的指令，何小曼说不行，她顶不了 A 角角色。郝淑文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平时在杨老师编导的舞蹈里，哪怕给小曼的角色是一只狗，他都会乐颠颠地接过来演。何小曼说完，又把鼻尖凑到尼龙袜上，继续他的织补。我们还有待发现，小曼眼睛的精彩凝聚力得益于她的中度近视。有一次在昏暗的后台，小曼用扫把来回扫一小块地方，原来他把屋顶漏进来的白色光斑当粘粘在地板上的化妆棉纸清扫了。女分队长第二次问何小曼，想给她一个反悔的机会。什么？你不想演小战士？小好跟我们都认为何小曼的白日梦都充满着这个小战士，那么出风头的一个角色，既顽皮又憨拙，非常讨观众喜欢，每次都是掌声连着笑声，我们都恨不得削掉几公分身高去出这份风头。 何小曼给的理由是我头晕。谁不头晕呢？海拔4000米，打个喷嚏都能耗尽氧气，一动不动所有人都会轻微哮喘，每天有人流鼻血，心慌、恶心、腹泻，层出不穷的高原反应中，头晕是最舒服的一种。健美健将朱克一夜就老了，血压窜到了180，心跳也快快慢慢的。郝分队长说，谁不头晕呢？何小曼问，啊，你也头晕？似乎何小曼刚刚知道高原反应对每个人都发生。郝淑文说，哼，废话。何小曼从凳子上站起来，真的晃悠了一下。他的意思似乎是，既然大家都头晕，那他只好顶一下小战士的光荣岗位吧。我们这些龙套演员陪着主演何小曼排练了一下午，那是一座露天舞台，就着山坡的高度搭建，十月就早早进入了严寒。我们像一个个蒸汽火车头，嘴吐白气，呼呼直喘地陪着何小曼熟练每一个位置、每一个队形、每一处衔接。晚上演出前，我们听见台下哒哒的马蹄声，从大幕缝隙看出去，看到2000个骑兵整齐入座，座位就是他们胯下的战马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观众席，不止振奋，而且恐惧，都不由自主地想，演出中万一惊了马，被铁蹄踏成肉酱的将会是谁呢？何小曼坐在炭火边看我们活动足尖，郝淑文催他起来一块活动腿脚，别像第一位小战士那样还未出征就倒下了。何小曼说他反正已经倒下了，正发着高烧呢。郝淑文赶紧把卫生员找来，在小曼的额头上摸摸，是烫的，可是何小曼一直烤着火，体温计可以作证，5分钟以后从何小曼腋下拿出了体温计。卫生员说，咋得了啊，何小曼高烧39.7度。我们一听顿时乱了，何小曼是我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小战士了，而这个舞蹈没有小战士就没得玩了。带队的团长很快来到了何小曼身边，看卫生员喂他姜汤，何小曼吞一口，带队的团长的喉结就沉重地动一动。何小曼是这天夜里的月亮，包括团长的我们都是星星。杨老师建议今天晚上取消这个小舞剧，让何小曼休息一晚。团长说，哎，别扯了，取消哪个节目这个舞都得跳。团长岁数并不大，也就33-34岁，早先是连队的文艺骨干，特别善于鼓动，他的情绪从激扬转为悲壮，说骑兵和军马浴血奋战几十年，立下汗马功劳，现在他们在我军历史上就要被永远取消了。这个军马和姑娘的舞蹈是对这些骑兵们的歌颂纪念，也是永别。团长的眼睛不对劲儿了，因为有了泪。团长来到了何小曼面前，蹲下来，像大人对孩子一样的说道，小曼同志，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，骑兵战士们会记住你的，会感激你的，你不是在为你自己演出，也不只是为我们团演出，你代表的 是要继续在我军存在下去的全军，向他们致以最后的敬礼。何小曼在这样的征召下站了起来。那个舞蹈开演之前，团长走出大幕，我们都懵了。团长难道亲自当报幕员？只见团长对着近2000骑兵和战马说：骑兵同志们，下面这个节目是我们专门为骑兵这个最勇敢的兵种而创作的。大家想，团长这个我们的范围是不是扯得有点大了？舞蹈明明是上海武校创作的，我们只是拷贝来的。团长接下去说的更让我们觉得他在扯了。团长说，扮演主要角色的何小曼是我们的优秀舞蹈演员，这位小同志将带着40度高烧上台，如果他倒在舞台上，请英勇的骑兵指战员谅解他，因为小何同志继承了骑兵同志的光荣传统，轻伤不下马背，轻伤不下火线。台下的掌声、口号声、战马嘶鸣声，何小曼刹那间成了骑兵独立团2000人的掌上明珠。何小曼站在出场的位置上，感觉着命运的转折就是这么妙，这么迅疾，这么毫无预示。他也玩味着当主角的感受。哎，当主角真好，当掌上明珠真好。整个舞蹈跳下来，何小曼相当争气，除了跑错2次队形，并没有像团长所担心的那样倒下。骑兵团首长上台来接见演员，真把21岁的何小曼当成小战士了，在他脑袋上又摸又拍。大幕刚刚拉上，何小曼就倒下了。当夜我们奉团长的命令轮流值夜，保障何小曼随时有水喝，随时上厕所，发生危险随时得到急救。团长说，保障何小曼就是保障我们整个演出。看看小曼的演出引起了怎么样的感动啊，宣传效果有多大，继续保障何小曼轻伤不下火线的形象，就是继续传播军委首长对骑兵们的抚恤和关怀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何小曼的体温一直不退，也一直不变，恒定在39.7度。卫生员开始焦虑，认为何小曼体内一定有可怕的病毒在作祟。何小曼轻伤不下火线，病毒更是不下火线，再坚持下去那就不是轻伤了。第四天我们转移到军马场之后，卫生员把何小曼送到了厂部医院。这个厂部医院是方圆百里最先进的医院，设备比成都人民医院都新。卫生员把何小曼扶进了急诊室，急诊护士顺手把一根体温计插入何小曼的衣领。5分钟后，当何小曼交回温度计时，护士看都没看温度就说错了。卫生员问那个护士，什么错了？急诊护士说温度计错了。卫生员看了一眼温度计的刻度，嗯，没错呀，39.7度，很准呢。急诊护士像是特别忙，急匆匆地往门外走， 卫生员紧跟上他，护士护士，你说这错在哪儿了？护士说，嗨，这个戏法厂里的知青木工都会变，在这里是老掉牙的老节目了。两个人现在站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，护士指了指熙熙攘攘的病号人群说，知青泡病号，什么点子想不出来，用猎枪互相打，自己打那多的是，胃出血、血尿、发高烧、打摆子、高血压，只有你想不出来的病，没有他们装不出来的病。卫生员还在糊涂，请护士点拨的明白些。护士便拿起那根温度计，又从他白大褂的口袋里拿出另一根温度计，让卫生员比较比较。卫生员比较出来了，一根温度计的杆儿是圆的，另一根是三棱形的。喏，三棱形的是我们医院的，圆的是你们带来的。三棱形是新产品，我们刚刚从上海采购回来的，就是为了对付骗病假的知青。护士把这个装病戏法的秘诀连说带表演的演示了一遍。装病者腋下本来夹着一根做了手脚的温度计，你想要多高的体温就能够多高，然后在胳肢窝下玩一个吊包，把发烧的体温计跟医院的对调。看着卫生员渐渐开窍的脸，护士接着说，哎呀，太简单了，身边有一个暖壶就行了，把壶盖一开，体温计壶口熏半秒钟，温度就上来了。要是烧发得太高，上了42度就往下甩甩，如果没有暖壶，茶缸子也行，连茶缸也没有，就用手搓，摩擦生热，搓得得法，几秒钟也能够把温度整上去。哼，那些知青都聪明得很，只要能够病退回城，什么发明想不出来。卫生员不知道何小曼和知青谁该得到发明专利，在急诊室就把团长电话要通了。团长听了何小曼的体温作假案之后，只是嗯嗯地答应着，一句指示没给。对这么无耻的装病者，卫生员倒是有太多廉耻心，不好意思揭穿了。可是谁来揭穿呢？团长低声说，哎，暂时不要揭穿。卫生员问，为什么？团长命令他保密，以后会跟他好好解释。我们18岁的卫生员差点抗命，在电话上要求团长立刻解释。卫生员的上级是军区门诊部部长，他随队保健期间接受我们团长领导，抗命也是间接抗命。他说，假如让何小曼继续装病，那对其他人都不公道。其他人指谁呀？当然是指我们都想生病，从而捞到轻伤不下火线表扬的年轻士兵们了。那个时代的士兵无仗可打，无处英勇，最高荣誉就由此类轻伤而得。卫生员觉得不公，是因为我们想负伤都想疯了，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，都挂相了。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，真的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传统，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。我们不乏小病大声、小痛大喊的人，但谁也不会诈病，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，用胳肢窝变戏法玩体温计吊包。团长厉害起来，叫卫生员服从命令，对何小曼装病严缄其口。团长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了下去，我倒要看看 他何小曼还能怎么表演？ 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，哦，诱敌深入，彻底全歼。但是卫生员对于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。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。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慰问演出，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解的作用。何小曼由于所谓的高烧，由于带着高烧表演的高难舞姿，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。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呐、啊！即使明白何小曼的苦肉计，也必须当何小曼的配角，配合他唱完。巡回慰问演出结束，我们回到了成都，卫生员也结束了随队保健的临时使命。回到门诊部之前，那个卫生员把何小曼玩的体温计把戏跟多数女兵说了，也跟少数男兵说了。团长始终没有公开证实过这事。我们当时认为，假如团长证实他知道这件事，他也就承认自己姑息，甚至利用这种弄虚作假的丑行。所以何小曼的装病事件像一个带毒的传言，流传到一个军区直属机关的每一个科室，流传之深远，我们多年后才知道。1994年我的成都怀旧之旅中，碰到了一个军区车队司机，自我介绍说他姓蔡，还说20年前他常看我们演出。当时警卫营、车队、铁工队的男兵们都做过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梦，所以记得所有舞台上天鹅的名字。他问那个造假发烧的小何现在怎么样了。我想何小曼在中越战场上做了真正的英雄，那个蔡司机毫无所闻，而何小曼造假的丑闻他念念不忘。可见团长当年的高明，让那丑闻自己流传，民间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，流传中事实会不断获得新的生命、新的营养，越流传越肥硕。流传中的何小曼是这样的，飞旋着，飞跃着，突然就像一只折翅的黑天鹅一样坠下，当台栽倒，大幕在他休克的身影前急落。那个小车队司机问，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？我懒懒的淡淡的说记不清了。蔡司机又说他也用何小曼发明的高烧法骗了几次假条，因为车队不批准他复员，后来他给副司令开上了小轿车，提了干，用不着装病了。哦，当年团长的高明我这才全面领会，他怕公开了何小曼的装病法会扩大那个方法的效益，培养出蔡司机这样一大批的装病者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 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遥远的